其实今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唱诗歌都有唱过，大家有没有唱过首诗歌《因着信》？因着信有人被困狮子坑内，是吗？这首《因着信》其实就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经文。十一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听，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我们刚才读经文的时候，我们都读到说当时当时这个波斯国的国王是谁啊？是大利乌，大利乌王。其实上一次跟大家讲第五章的时候，已经想解释的了。因为我提到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四十五章有提到是古列王，波斯的古列王是征服了是巴比伦。但是好奇怪，去到第五章的尾，五章三十一节的时候，经文是怎样说的？是马代人大利乌年六十二岁娶了加纳底国。又说是古列王征服巴比伦的，为什么经文又说是马代人大利乌？究竟大利乌是哪一个？想跟大家交代一下。有人说大利乌是古列的子孙，亦都有人说是古列派大利乌是做巴比伦的王。这一个讲法是有圣经的证明。在这里但以理书九章一节的确说，大利乌是被立为加纳底国的王，是有圣经根据。但是究竟大利乌和古列是有什么的关系？在这里英博物馆有一个人叫做 Donald Wiseman， 他很熟悉这些考古学，他说其实大利乌就是古列王自己。原来大利乌这个名字不是一个皇帝的名字，大利乌是皇帝的称号来的。大利乌的意思就是说掌柜执柜的那一位，我们知道执柜持住柜拿住柜的那一位就是掌权者，所以的意思就是掌权者的意思，是一个皇帝的称号来的，跟埃及的法老王和罗马的希律王是同一个意思，是一个称号。有人注意到原来波斯国是有五个大利乌王，所以因为是皇帝的称号，所以是不出奇。去到但以利书六章二十八节怎么讲？说如此，这但以利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这一节经文其实亦都可以翻译做什么？如此，这但以利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亦即是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古列王和大利乌其实是同一个人，大利乌只不过是皇帝的称号。刚才的经文我们今天读过了，说大利乌王是立了120个总督来到帮他治理全国。在这总督的上边他又加了三个总长，这三个总长的英文叫做 president， 是总统。在这圣经里面只有但以理书六章你能够见到这一个字。在这三个总长的上高，三个总长当中其中一个是但以理，而但以理的职位是高过其他两个总长。所以但以理是管晒所有的总长、所有的总督。原因点解啊？头先读过啦，因为但以理是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呢一位大利乌王是好鍾意佢。嗱，我哋喺度讲但以理书介绍嘅时候都有讲过，喺圣经入面叫但以理做大蒙神所眷爱嘅但以理。喺度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三节、十章十一节同埋十章十九节都系咁讲。以西结先知系将但以理同埋罗亚同埋系约伯系摆埋一齐，话佢哋系同等嘅人。但以理经过两个朝代，仍然都系被重用。 去到但以利书第六章，其实他已经是80至90岁的一个老人来的，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他仍然是这么爱神。很多时候我们来讲，我们很注重个国家，我们很注重国家。我们见到美国好又怎样？移民来美国。现在很多人见到中国好又怎样？又回流回去中国。但是圣经怎样跟我们讲？在这里但以利书四章32节，神话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全部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有国家的起起落落，哪个国家起哪个国家落，但是只有不妥协信靠神的人，好像但以利那样，才可以在这里每一个朝代仍然都被重用。这个是很重要。但以利由于他有崇高的地位，他开始是被人来到攻击。他手下的那些总长，他那些总督全部都要攻击他，想找他的话柄，想找他的把柄。为什么要找他的把柄？在这里但以利书六章二节是讲得很清楚。原来大利乌王是派他管理所有的总长和总督，想保障自己的利益。经文说，若果但以利是能够是帮他管这些总长和总督，这个王就会免得是受到亏损。原来大利乌王是怕是那些总长总督是会中饱私囊，会贪污，所以为了自己的利益是比是但以利来管他们。去到但以利书六章五节讲什么？他说我们要找但以利的把柄，除非在他的神的律法中就寻找不着。意思就是说但以利这个人完全是没有什么把柄给他捉得到。如果我们留意的话，在圣经里面只有是但以利和约瑟两个是没有讲到他们有罪，在圣经里面其他人都有提到他们的罪。想找我们的把柄就容易了，你想找我的把柄很容易，但是如果你说想找但以利的把柄没那么容易。他们说什么？要找他的把柄唯一的就是看他神的律法里面有没有跟波斯国的律法是有抵触。如果他神的律法和波斯国的律法有抵触，那就可以被他捉到把柄。就算没有怎么样，他们可以加一条律法，以前没有啫，现在加一条律法上去，那就有把柄被他捉住咯。他们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但以利原来每一日要敬拜耶和华三次。在这一方面他们可以捉大喜文章。于是他们怎么样？就去找大利乌王，同佢讲所有个总长、钦差、谋士、巡抚、总督，全部都同意晒。其实呢一个系一个大话嚟，但以你就系最大嘅总长，但以你当然唔会同意。但佢哋话全部同意晒，同意咩呀？就系将系大利乌王系当佢神咁拜30日，要将佢敬若神灵30日。你可能会觉得是很奇怪，为什么30日？其实他们要捉但以利的痛脚一日就捉到了，他一日拜他的耶和华三次的嘛，使乜30日啫？但是你想想，他们现在拍着大利乌王的马屁的，你够不够胆打去大利乌王跟他说，哎呀你真的好了，你这位神爱民若子，所以我们要敬拜你，全部的人要敬拜你一日。讲不出口的啫，是吗？起码都30日啦。那为什么不耐啲啊？一年半载啊。一年半载怕住自己都守不住。你想想，他说从王以外，如果你是向其他的神或者人求任何的东西，要将你抌入狮子坑。哇，容乜易有一日自己不觉意是拜错了求错了，自己都被人抌入狮子坑。30日好了，不要搞一年半载。所以搞了一条这样的律法出来，叫是大利乌王是在上高打个人。其实当人将人当神那拜，其实不是一个新的玩意来的。我们在这里但以利书三章已经见过 尼布甲尼撒系咪起咗个金像，要所有嘅人拜呢个金像。我哋亦都见过喺度埃及嗰啲人当法老王系神咁拜。我哋都见过罗马系当希律王系神咁拜。甚至喺度使徒行传十二章，我哋见到希律王系受人民受百姓嘅敬拜，当佢神咁拜，结果点啊？如果他气绝身亡，就立刻死亡。可能大利乌王是被他这班这样的手下拍马屁拍到他头都昏埋，所以在这里禁令上高就打个印，打上他玉骰的印，成为了是禁令，这就变了大件事了。原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波斯王的律法，波斯国的律法，就是打了印之后成为禁令之后，就算连皇帝自己都不能够改。有三个地方是讲给我们听，但以利书六章八节、十二节和十五节都是这样讲。当个王在这个禁令上打冚了他的印之后，迟些想走回转头想改都改不到。的确考古学是这样告诉我们听，波斯国的律法就是这样，当这个王是冚了印就不能够改。我们说外邦人的日期有很多不同的国家起起落落，以前讲过，我们亦都讲过每一个国家是越来越弱，一个国家是不如一个国家，越来越弱。我们见到是巴比伦尼布甲尼撒是一个独裁者来的，一人掌管天下，他话晒事。而家去到波斯国呢，有三个总长，有120个总督嚟到帮佢治理，佢唔系一个人话晒事。但以我哋讲到尼布甲尼撒喺度五章十九节但以理书话佢咩呀，有生杀之权。经文话佢要边个死边个就死，佢要边个活就边个活。佢甚至话要你死，后来想想下不好，都是不要你死住，他都可以做得出的。但以利书二章我们见过有例子的了，他叫那班志士帮他解梦，那班志士解不到，是吗？他生起上来要将整班志士杀晒。后来但以利帮他解了梦怎么样，开心晒了，不用死了你们。他可以即刻就走回转头。现在我们见到波斯王大利乌王能不能够这样做，他连自己是下了的禁令他都不能够改。所以我们见到真是跟我们所说，这个是外邦人的日期当中的国家，真是一个国家是不如一个国家。我们今天的信息其实是讲什么？那主要的信息不是讲神怎样救但以利是离开这个狮子坑，其实今天主要的信息是为什么但以利会进入狮子坑，这个才是重要的信息。我们看看但以利当他知道了这个禁令已经是颁了下来，不可以除了王之外不可以拜其他的人或者神，我们看看他怎样反应。他回到他自己的屋企，经文有个括弧括住，他楼上的窗是开了，是对住耶路撒冷。记不记得上次跟大家讲主祷文的时候有讲到祷告是怎样？圣经说闩埋道门走入内室，是吗？那为什么他打开个窗啊？其实他这个圣经讲得很清楚，他不是特意去打开个窗，窗不嬲都是开了，在这里不嬲是对住耶路撒冷的。他不是特登走去打开个窗俾人睇。而且在而家呢个时候，你话若果你祷告咗，人哋话你虔诚俾你十万八万，咁你就打开个窗啦嚟到祷告。而家唔係噃，你俾人见到你祷告你会点呀？会捉你抌入狮子坑的。佢仍然都仲打开个窗喎。若果有个禁令话唔准我哋拜我们的耶和华，拜我们的神，你估我们会不会呢？我相信我们都还会的，不过我们可能会闩埋个门，闩埋个窗，落埋 落埋窗帘，闩埋灯，或者甚至嬲住张毡，用乜嘢俾人撞咗入嚟？撞咗入嚟都唔知道我哋做紧乜，系嘛？我哋可能都仍然会拜，但系唔会好似但以理咁样样，仍然开住个窗嚟到一日三次，系向住耶路撒冷双膝下跪嚟到系祷告，嚟到系感谢神。嗱，好有趣喎！点解佢哋要对住耶路撒冷嚟到祷告？点解但以理要对住耶路撒冷嚟祷告？相信有一节经文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列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我读出来大家就会觉得很熟悉。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是不是很熟悉的经文？但是大家知唔知道，原来呢一节嘅经文系神回应所罗门王嘅祷告。所罗门王喺度历代志下六章三十六节至到四十节，喺度列王纪上八章四十六至到五十节，系有一个祷告。呢个祷告可以讲得系一个有预言性嘅祷告。所罗门王已经预言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是犯罪，是被人掳去外邦，如果他们能够是回心转意，能够认罪，能够向神向住耶路撒冷来到祷告，他求神是能够是听他们的祷告。所以神在这里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是回应他，为如果你们真是这样做的时候，我是会医治你们的地，我是会赦免你们的罪。嗱，我哋一齐嚟睇睇历代志下六章三十六至到四十节，睇下所罗门王系点样祷告。所罗门王话：你嘅民若得罪你，跟住括弧写住世上没有不犯罪嘅人，好有趣。我哋成日以为呢个系新约嘅神学观嚟嘅，罗马书第三章，世人都犯了罪系嘛？原来喺旧约已经有呢啲神学观，世上没有不犯罪嘅人。跟住讲咩啊？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被掳，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背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们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罪过。这个就是所罗门王的祷告，亦都是一个预言来的，这个预言是应验了。真是有一日，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罪被掳到去外邦，以致他们是要向住耶路撒冷城是来到祷告。而神的确是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会赦免他们的罪，会医治他们的地。于是但以理一日三次仍然的向他的神祷告，向住耶路撒冷来到祷告，被人捉到痛脚啦，是吧？於是點啊？呢班人走去告俾大利烏王聽，但以理佢唔理你啊，佢唔敬拜你，佢仍然敬拜自己嘅神。你諗下，大利烏王會唔會嬲啊？換咗尼布甲尼撒就嬲噶咯喎，記唔記得喺度但以理書第三章啊？但以理三個同伴唔去拜佢，佢嬲到啊！經文話匆匆大怒，但係大利烏王冇嬲到喎。但你烏王冇嬲啊，佢反而係甚受煩啊，個經文話好煩惱啊。嗱，英文嘅版本其實話佢係責怪自己，佢責備自己，佢嬲自己。嗱，好有趣，我哋做錯事嗰陣時好多時會點啊？會嬲人哋嘅，會怪人哋嘅，係咪？但你烏王佢冇怪人哋，佢仍然係怪自己，佢係為自己所做嘅負責任，佢知道自己做錯咗。一时是贪人地敬拜自己，冚咗个印，而家唔改得。 经文话佢一心要去救但以理，话佢筹划要解救但以理，系直到日落。点解直到日落啊？好有趣噶，因为如果你揾翻波斯国嘅嗰啲条例吓，考古学揾到出嚟嘅，原来執行刑罚嗰阵时一定系日落嘅时候。佢尽晒力去帮但以理，去到日落佢都冇办法，所以去到日落佢就停咗。当佢哋将系但以理抌入狮子坑嗰阵时，大利乌王点同但以理讲啊？佢话你所侍奉嘅神也必然救你。相信呢个大利乌王佢系认得但以理嘅神，因为佢可能听过但以理同埋尼布甲尼撒嘅故事，甚至但以理同埋系阿巴沙撒嘅故事。经文冇话俾我哋听呢个狮子坑有几多只狮子。有好多人咧都中意话呢个唔系一个神迹嚟，话讲唔定嗰只狮子啊，得一只狮子，皮黄骨瘦，都冇力走去追但以理。但系圣经唔系咁讲嘅，我哋知道后来大利乌王系将所有控告但以理嘅嗰班咁嘅人，同埋佢哋嘅家庭，同埋佢屋企人抌落狮子坑食晒嘅。所以佢话食咗呢班人，但系唔食但以理，你唔可以唔话呢个系神迹嚟。嗱，亦都有人话佢话哦，唔系神迹，因为点啊？因为佢系啊，但以理喺度个坑底度揾到有个地方匿埋，所以啲狮子揾唔到佢咯。但系你又睇睇经文，经文点讲啊？嗰班系控告但以理嘅人都未落到个坑底，已经被狮子系咬食晒，连骨头都咬碎埋。你要找地方匿埋，你都要落到个坑底，你先至可以找噶。未落到已经被人食咗啦，所以呢个真系真真正正嘅一个神迹嚟。嗱，我哋见到啊，就系但以理系俾人抌咗落狮子坑。嗱，好多时候我哋睇电影嗰阵时候会点啊？去到最紧张个关头嗰阵时候，个镜头突然间转咗去第二度。啊，我哋好。个心挂住，但以你会点样样咧？系嘛，个个都会谂住，突然间一转咗个镜头。嗱，圣经都系咁样样嘅。如果你睇翻头先我哋经文《但以理书》第六章，好有趣。话佢抌咗落狮子坑，一去个镜头去咗大利乌王嘅寝宫，见到大利乌王点啊？中夜喺度禁食，为咗但以理喺度禁食。啊，有冇人攞乐器去到个前面？当然啦，佢根本都冇心情。嗱，仲有咩心情嚟到消遣娱乐啫？成晚都瞓唔着啊！第二日一朝早啊，点啊？天都未光，走去狮子坑度睇下，佢个朋友但以理系咪仲喺度？仲用好关怀嘅话走去问，佢话：永生神嘅仆人但以理啊，佢话你所常侍奉嘅神能够你脱离狮子吗？走去问佢。啊，好有趣嘅，你睇下但以理，成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嘅上半卷。你冇见到但以理系讲过一句说话，就系经文讲系但以理书六章十节话佢系向住耶路撒冷一日祷告三次，系向神祷告，佢系感谢神，系咁多啦。佢唯一讲说话嘅就系同佢嘅神讲说话，佢从来系冇讲过任何嘅说话。人哋走去控告佢，粒声都唔出。佢情愿进入狮子坑，佢都唔去为自己嚟到辩驳。到佢出翻嚟嗰阵时，佢有讲嘢嘅。出翻嚟嗰阵时，佢讲咩啊？六章二十二节，佢话我嘅神差遣天使封住狮子嘅口，狮子伤不到我，因我在神嘅面前系无辜，我在王嘅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嘅事。好有趣，你有冇见到呢个人？佢系由神嚟到主持公道。如果我是冇事的话，我不怕入狮子坑。我出返嚟就是证明我根本是冇做错事。我在神的面前是无辜，我在王的面前完全冇做错事。将自己完全是交给神。我哋见到佢咁做嗰件事点样啊，佢其实是将一切嘅荣耀归给神。因为个个都知道 但以你是神的仆人，连这个 大利乌王都说你是常服侍的这位神有没有救你。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六章二十六节是说什么，在这里但以理书六章二十六节，大利乌王说，现在我降旨晓谕所有统合全国的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重赞，全部都是归于神。大家想想，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另外一个例子，有没有另外一个人是完全没有看自己辩驳，被人冤枉，完全没有辩驳到，情愿是怎样，是死，跟住是神将他提高，是哪位啊？是耶稣基督，是主耶稣。我觉得这个例子和主耶稣的例子很相似。耶稣基督是被是犹太人是钉十字架，为什么要钉他十字架？因为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说自己是神。他们觉得他是怎样涉足神，要将他钉死。所以他们就控告他。耶稣基督有没有替自己辩护？在这里以赛亚书是五十三章，说耶稣基督没有开过口，说他如羔羊是被牵到是宰杀之地，一句辩驳他都没有辩驳到。跟住怎样啊？跟住腓立比书说，他既有人的样子，腓立比书二章八节，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而死，完全是没有辩驳到。他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要处决他，他不去辩驳，最好的证明是什么？最好的证明就是他的复活。当他复活的时候，就证明了他是神的儿子。是吗？在这里腓立比书二章九至十一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称耶稣基督为主。而他这样做，又是好像但以理一样，是将所有的荣耀给边位啊？给他的父神。在这里腓立比书二章十一节的尾话什么？使荣耀归于父神。但以理在这里狮子坑到走回出去，证实他是无辜。耶稣基督在这里坟墓道是走回出来。两个都是将荣耀是归给神，一模一样。但我们见到这里其实是有两个救，有两个救赎。大家看到啊，一个救赎是耶稣基督所代表，这个是一个永恒的救赎，永远的救赎。这个是一个灵入面的救赎，这个是全体的救赎。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是给所有人。但是只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才能够得到救赎，但是是给全体的。但以你的救赎呢，是代表暂时的，代表是身体上的救赎，是代表救人的救赎，在我们地上的救赎。我们基督徒当然很高兴，能够得到永远的救赎，能够得到灵入面的救赎。但我们希不希望神会得，亦都在我们地上，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会救我们？我们都希望的，是吗？我们有了永生，但我们仍然希望神是会救我们。但我们看看究竟但以理有啲乜嘢嘅質素，以致我哋认为神係会救佢。但以理喺度第六章有好多好好嘅質素。第一个好嘅質素係乜嘢？佢係有美好嘅灵性。但以理书第六章第三节，有美好嘅灵性。嗱，我哋讲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同埋巴比伦嘅皇后都睇到，原来但以理係有神嘅灵喺佢嘅身上。改朝换代去到是去到波斯，马代波斯，大利乌王一样睇到但以理是有美好的灵性。这样很重要。我们 一个是神的仆人，我们是要有美好的灵性，要被神的灵来到带领。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我们见到他是有忠心的办事。在但以理书六章四节，他很忠心地为神办事。我们在世上的工作和但以理在巴比伦和马代波斯工作是不是很相似？很相似的。大利乌王曾经和但以理说，你办事我就不会有亏损。好像毛泽东说，你办事我放心。我们见到其实我们在这世俗办事有两点我们是很要注意。第一点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俗世办事跟俗世的人没什么分别的。一样是不择手段。不要忘记我们要回到第一点，就是有美好的灵性。我们是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好像是俗世的人一样是不择手段。这个是第一个我们需要是留意。第二点呢？第二点就是我们太过关注俗世的事，而疏忽了属天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投入我们的日常世间的工作，投入到不得了，就算我们退休了还是有屋企的事，还是有儿女的事，甚至是孙的事，退休了仍然都是忙过不休，而忘记了我们属天的事才是最重要。第三样我们要学习的是什么？是忠于神的律法。在但以理书六章五节，但以理在朝中办事，但他亦都是忠于神的律法。两样如果没有抵触的时候，你可以是忠于世间的工作，亦都可以忠于神的律法。圣经不嬲都教我们是要服从地上掌权的，圣经不嬲教我们是要服从政府的。如果没有抵触的时候，绝对是应该要服从。但是如果有抵触呢？好像今日这样的故事呢？但以理，我们见到这个政府说什么？你只可以是拜我们的王，你不可以拜其他的神。神的话语怎么说？你只可敬拜耶和华，你不可以拜其他的偶像。当有抵触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做基督徒，我们是要跟随神的话语。我们要跟随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历年来历代有很多殉道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会殉道？就是他们忠于神的话语，他们忠于神。21世纪还未完，20世纪已经完了。在20世纪殉道的基督徒是多过之前那1900年加埋。在20世纪殉道的人，这个是一个统计数字，这个情形只会越来越差，不会越来越好。好，我们现在在美国还是叫做自由，很快就有牧师因为不肯同同性恋证婚而会被人收监，很快有牧师会是因为他们说是憎恨的话语说话而被人收监。什么叫憎恨的说话？俗世的人叫神的话语，叫圣经的话语，叫做憎恨的话语。因为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是说同性恋是不对，变成是憎恨的话语。如果你说监人不对，律法他们说我们没有错，没有说监人是一条罪来的。所以你说人家监人，他亦都是说你是憎恨的话语。就是说神的话语是憎恨的话语。现在我们见到中国开始是逼迫教会，开始逼迫基督徒。迟早有人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是被人扔入狮子坑。你说现在还有狮子坑的吗？有没有读过彼得前书说撒旦是好像什么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是寻找可以是被他吞吃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狮子坑。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耶稣基督自己在登山宝训说，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赐他们的。如果我们是能够是为了神，为了神的话语而受到逼迫，我们有福了，因为证明我们真真正正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如果你说没人逼迫我们呢，没人逼迫我们，可能我们不是那么喜欢神的话语，不是那么喜欢神。你说有没有那么大件事啊？圣经自己说的，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耶稣基督说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我们做仆人的不能够大过耶稣基督，如果人是逼迫耶稣基督，一样会逼迫我们。如果没有人逼迫那件事，我们要自己问一下，我们是不是真是一个是忠于神、忠于神话语的基督徒。第四样，我们见到但以利是怎样？他是凡事是祷告、感谢、认罪。他一日三次祷告，有很多时候我们一次都没有。所以希望是透过主祷文能够跟大家一起是学习怎样祷告，更加是亲近我们这位神。你说经文好像没有提到是认罪，只是说但以利是祷告和感谢。但是有没有见到但以利是向边、向什么方向来到祷告？向耶路撒冷城。我们见到历代志下第六、第七章，我们知道为什么要有个认罪的心。我绝对相信但以利不单只是为自己的罪来到认罪，还是为了以色列人来到认罪。我们要好像但以利那样，要有祷告，要是感谢神，要有个认罪的心。最后是将自己放在神的手里面，让神来为我们是做讲说话，而不是靠我们自己。六章二十二节。这个很难的。很多时候当我们是被人冤枉有事发生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就先为自己是辩护。我们先是靠自己的办法来到解决问题。但以利呢，他是等神来帮他辩护。在这几个月前，我是参加了国语部王建田长老的爸爸王宇光长老的丧礼。王宇光长老以前都是我们国语堂的长老，101岁去世的时候。101岁。有个姊妹她是上台是讲是怀念王长老的话。她说王长老住在老人院还怎样，还是举办敬拜神、崇拜神，还是在搞主日学，在老人院。她说有一次怎样被人误会，谣言满天飞。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好戥佢唔抵，走去同王长老话，佢话我真係戥你唔抵。你估王长老点讲？王长老话由佢哋传啦，神係会自己主持公道，由佢哋传。一个近八岁嘅人，一百岁嘅人有咁强嘅信心，实在真係难得。今日同大家睇一睇有呢五个，你话系咪我哋每个人有美好嘅灵性，有忠心嘅办事，忠于神嘅律法，凡事祷告、感谢、认罪，将自己放喺神嘅手入面，倚靠神，系咪我哋做到咁样，我哋就能够系得到神嘅保守，得到神嘅救赎，每次系有灾难佢都会救我哋，系咪咁样？曾几何时好似同大家分享过希伯来书入面有好多系有信心嘅例子。有好多人系因着信系神真系救咗佢哋。亦都有嗰啲因着信神系冇救到。究竟几时神先至会救，几时神先至唔会救。希望今日会同大家有个交代。先讲讲我自己嘅事。相信在座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四年多前是中过一次风。一跌低起不到身就起不到身。这个亦都是为什么我是决定是全职侍奉神。我觉得我条跑道太短，再不侍奉的话没机会。 我以前都唔係話冇侍奉㗎喎，我喺間西人教會係做助理牧師，我唔係話冇侍奉，但係唔係全職侍奉。所以我覺得我自己係應該中咗風之後係俾我一個好大嘅警醒，我要全職嚟到侍奉神。中咗風之後，我成日都會有係恐懼症，我好驚會再中一次風。我唔怕死，死有乜咁大件事啫？去見主啊，我好開心。但我好怕嘅就係，若果係半身不遂，我成身唔喐得，我好怕，我好怕，我係有恐懼症。但係有一次，我係讀到係 George Whitfield 有一句名言。George Whitfield 呢句名言係幫咗我好多。George Whitfield 係我哋知道係一個18世紀好出名嘅一個係傳道人，好有影響力，被認為係所有傳道人當中可能最有影響力。佢係同埋係 Wesley 韋斯理係一樣咁出名。兩個人嘅神學觀係好唔同，啱啱相反嘅神學觀，有好多嘢係好相反，但佢哋彼此係好尊敬對方。George Whitfield 佢係講乜嘢？他說在完成神給我們每一個人地上的事工之前，神是會保守我們不漏。在我們每一個人完成了神給我們地上的事工之前，我們神是會保守我們不漏。這一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幫助，我不再怕。如果我繼續是為神工作的話，神是會保守。如果我有日完成了神的工作，我亦都不想再留在这个世上。我的工作已经是完成了。我还要用这句话，几日前是安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很得意。很多时夜晚会走来装下我，见到我忙呢，她就不来搞我。但见到我不是那么忙呢，她就会走来跟我讲心事，有时是她自己的心事，关于她，有时是关于我。几日前她就讲关于我的事，她说爸爸我很怕。我怕你会有一次会再中一次风，我就是用这一句话来到是安慰返佢。如果我们有了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走返去看是希伯来书十一章是讲什么？那些没有被神打救的和那些被神打救。被神是救的人是怎样？他们仍然在这里做神的工作，神是救了他。那些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十一章神没救的呢，那些是怎样啊？他们都是有信心，但是他们是已经做完了他们主内的工作，神是接了他们走。你说什么神是这么自私的，做完了他的事就接走人，这么自私？不要说神自私，不要忘记刚才我跟大家分享有两个救赎，是吗？一个是但以理所表示代表的，是我们在这个世间有危难的时候，神是救赎我们。另外一个救赎呢，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永远的救赎，是灵里面的救赎，是永生的救赎。不要说神自私，神已经是差派了他的独生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永生的盼望。能够为神工作是我们的福气，能够为神工作是神的恩典。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已经都可以回天家的了。圣经从来没有 说我们要是想多些主日学，要去多些团契，要学到似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走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没有人相信可以死的，个个都是千几二千岁，好得人怕的。我们究竟流传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思？我们存在的价值是什么？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是为神工作。一间教会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一样啊，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为神工作。为什么我这么着重社区的活动？为什么我这么着重是福音的工作？因为一间教会若果它是不去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今日但以理书，但以理所对的不是犹太人，但以理所对的是外邦人，是对外的工作来的，是福音的工作来的。昨日去参加三合一的团体，刚刚讲的是什么？ 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冷不热的教会。怎样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一间不冷不热的教会，就是一间教会已经失去了存在意义的教会。这个才是不冷不热的教会。在这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金灯台是代表教会随时可以被神拿走，若果是没有存在的价值的话，神就将它拿走。根据调查，美国现在每有一间新的教会的成立，就有四间教会是倒闭。全部很多的教会都只是看着入面。我们好应该注重的是对外。这样才是有存在的意义。愿我们的粤语堂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好像但以理咁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人。愿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是成为一间是蒙神喜悦的教会，一间是有存在意义的教会。愿我们都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是归给神，这个才是一切最重要的目的。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但以理书第六章，愿你都是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好像但以理那样，成为一个不妥协的仆人，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人。愿我们粤语堂都能够是成为一间是蒙你喜悦的教会，愿我们都是成为一间是有存在意义的教会，是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